与汉宫为国。

送行。 说走就走了，我离不开孩子，离不开你呀。你不要再逼我，你不要再逼我呀。 我逼你，是汉室在逼我，曹丞相在逼我，单于在逼我呀！苍天哪，你给了雄鹰翅膀，为什么要折断？你给了我贤良的王妃，为什么又要夺回？是这条哈达一头牵住了我，一头气住了你，可是万万也没有想到今日就要一刀两断了。 王爷，十二年了，他想天上的彩虹给我带来多少马背上的梦幻，它是月老的红绳，系着我们的爱，留着草原的甜，它是昭君娘娘的灵光。 Yeah! 爹爹的寒暑无人心，故国一声唤，好似亲亲。 快刀砍，横下心肠。 禀告单于，闻其言之，明知可应。哈！

些二楼满当些欢，金丝线做好，五彩的丝绒怎奈腰把别开烧，个头儿不高不矮，人家不胖又不瘦，不要长得好，面带猪头，俊杰温柔，左手难描，画又画不焦，生来的俏，行动风流，行风流不风流，行动怎么风流，还不过这好姑娘给几日久，每天下还要比她好，当我见她也害羞，一个脸儿爱不到，这是你七七八十八九十九年了，可见了她没个闪耀，咱点头，世界上这样的女子真是少有，这才是窈窕淑女了，君子好逑。 听众朋友，前面我们一起欣赏了新凤霞弟子古文乐演唱的《杨三姐告状》和《花为媒》，接下来请欣赏新凤霞本人的演唱。先请听新凤霞和张德福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。